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少荣见到了杨芳，转达了多拉纳的禀帖内容，并告诉杨芳，义律想与他面谈。杨芳随即给义律写了回信，表示公有战，我有守。 英军攻克二沙尾炮台之后，距离广州城只有10几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义律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。他要给广东官县一个重新估量局势的机会。他的命令引起了军官们的普遍不满。信号室爵士大发牢骚，勉强服从了命令。休战7天后，义律收到了杨芳的回信，公有战，我有守。此时义律才认识到，英军距离胜利还有一段距离。尽管清军在虎门和乌勇连遭重创，邳州炮台、琶洲炮台、列德炮台和二沙尾炮台相继失守，新来的参赞大臣却没和英军交过手，没有掂量出英军的战斗力。义律下令重新开战。广州附近大河小溪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。义律要探索出通往广州的第二条水道，他亲自搭乘复仇神号深入河南水道，也就是广州市海珠区南面的水道，英文地图上称之为义律水道，中文地图里没有这个名称，那是外国人从来没有涉足过的水域。复仇神号和三条山板组成的小分队缓缓行驶，一边测量一边作战。清军训兵望风披靡，仓皇逃遁。复仇神号在3天内总计摧毁了3个汛地、6座炮台、9条哨船，砸烂或炸毁115位火炮，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武装郊游一样。外国人常年在广州做生意，但粤海关严禁他们测量水道、绘制水图。黄埔岛以西，英军连一幅完整的航道图都没有。在珠江的主航道上，伯麦担心大中型兵船会搁浅，命令所有战列舰和5级炮舰停留在乌勇炮台南面，只派3条6级炮舰、2条双桅护卫舰、2条火轮船和1支海军陆战队参战，总兵力不到2000。这支分舰队越过二沙尾， 向东大炮台、红炮台、西炮台、西安炮台、西固炮台、大黄教炮台、凤凰岗炮台次第发起攻击。清军的临江炮台前面都有木栅，定有木桩，四周围以竹筏。英军舰炮把木栅、木桩和竹筏炸得支离破碎，一颗颗施拉普纳子母弹射入高空，满天星似的爆裂四散，江面上炮声隆隆，黑烟滚滚，各台守兵强起抵抗，但是他们的枪炮太差劲了，根本不是英军的对手。守兵们像惊弓之鸟一样弃台溃散，重演战败的惨象。尽管义律严禁英军轰击两岸的茶坊、仓库以及商业设施，可依然有几百间民房被战火烧毁。江面上的渔民弹户闻炮惊悚，像成群的浮游水蛭胡乱逃窜。海珠炮台是最后沦陷的，它是一座漂亮的水上建筑，距离广州城墙仅有半里之遥。它采用了荷兰人的设计方案，小巧玲珑，样式可爱，带有欧洲艺术风范。与其说它是炮台，不如说是风景名胜。初到广州的外国人都对这座美轮美奂的水上堡垒赞不绝口，但战争容不得文情，炮台守军仅坚守了10分钟就弃台逃走，海珠炮台的旗杆被打断，瞭望塔倾颓，木梯棚顶四分五裂，变成一堆烂砖碎板、尘土泥块。战斗进入到最后一天，英军分舰队横行无忌，摧毁了珠江两岸的所有炮台和防御工事。凤凰岗是清军在珠江南岸的最大营寨，有1000多江西兵分守。英军的海军陆战队发起了攻击，战斗仅持续1个时辰，江西兵就死伤枕藉，被迫撤离。1小时后，300多海军陆战队在商馆前的小码头强行登陆，清军稍作抵抗之后，乱哄哄遁入城中。英军占领了13座商馆，升起了英国旗，在楼顶和窗口架起了碎发枪。13行街、靖远街、高地街、文津街全在英军的俯瞰之下，最东面的商馆与广州城墙只隔着一道护城河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用纸皮喇叭筒隔空喊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第二天下午，杨芳、宜良、阿京阿、林则徐聚在贡院的明远楼内，听吴秉鉴和余宝纯的禀报。他们讲述了和义律会晤的经过，以及英方的要求。立即通商，否则他们就会攻打广州。宜良诧异道，立即通商？英军占领了黄埔和福煦码头，控制了沿江的所有仓库和作坊，还不抢走，拿什么通商啊？吴秉鉴说，义律承诺了，只要我方同意开埠通商，他将命令英军撤出黄埔和福煦码头，把所有仓库和作坊归还我方。杨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归还？哼，这不等于让毒蛇把吞到肚皮里的东西吐出来吗？余宝纯说，我们的敌人很奇怪，义律说他不图战成，不图劫掠，只图开关贸易。我问义律，广州通商之后战争是不是结束了？他说没有结束，他将保全广州，将择地另战。嘿，打入家门的陌生之敌采用了陌生战法，提出了保全广州择地另战的奇怪要求。杨芳等人不由得面面相觑， 林则徐诧异道：“择地另战，他想在什么地方开战？”于宝纯说：“大人，他没说。”阿京阿爷觉得不可思议，在广州开关贸易，另选别处打仗，哼，这是哪家的打法呀？宜良更觉得难以理解，一边做生意一边打仗，这种事闻所未闻啊。应宜心逆而险，行僻而坚，严伪而诈，恐怕咱们得当心其诡谲伎俩。杨芳的眼珠子布满了血丝，嗓子原本就沙哑，这会儿更显得发乌了。 这孙悟空的本事再大，识不破妖魔鬼怪的力气和战法，那也是突然呐。这几天我老汉一直在城门楼上观战，琢磨着破敌的战法。咱们的兵船和宜船相比，是大山和小丘的差别呀，尤其是人家的铁甲船，横冲直撞，所向披靡，船上的巨炮旋转自如，指哪儿打哪儿啊。咱们的火箭使用弓弩弹射，人家的火箭使用发射架，咱们的炮弹是实心铁球，人家的开花炮子儿一打就是满天星啊。打烂一座炮台就像撕烂一张纸，其中的机关可不是咱们三五天就能琢磨透的呀。老汉我愧对大家的期盼，想不出什么退敌之计呀。 杨芳到广州之后，当地官民视他为中流砥柱，只盼着他有通灵宝玉，想出一个四两拨千斤的魔法，高兴得大家欢天喜地。但是大清的第一骁将对英仪的兵器和战法一概陌生，把英仪视为从天而降的煞星。杨芳的这番话讲得大家心底里森凉，森凉地沁入骨髓。宜良那可是在官场里浸泡的酥透了的人，唯上是听。皇上不准再向逆夷礼遇，命令咱们大神踏伐，咱们恐怕不能为止吧。情况如此急迫，宜良依然习惯性地使用恐怕、也许、大概之类的模糊词儿。杨芳一听，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。 皇上要大声踏伐，老汉我也想大声踏伐，但咱们得扪心问一问，能不能大声踏伐？英仪的铁船利炮比哪吒的风火轮金刚拳还凌厉，咱们却没有二郎神的三叉戟，更没有孙猴子的金箍棒。我老汉是刀林剑术里滚过来的人，我不怕死。但凡领兵打仗，只要是敌弱我强，吼一声七尺男儿生能舍己，千秋雄鬼死不还家，就能把将士们鼓噪的嗷嗷叫。可反之，要是弱兵对强敌，肉身遇大冲，我就是高悬赏格，杀一个敌人赏十个金元宝，边兵们也不肯在必输的战争中给你卖身卖命。有人盲信小说啊，说什么用三国周郎的火船之策啊，有人误信拜石，建议用岳飞的胡草之策，将营池草叶投向珠江，困缚遗传的水轮。哼，这些都是痴人说梦，不值一削。城中的八旗兵和溃兵们目睹了珠江之战啊，已是风声鹤唳，一片凄惶，人人预感到城破在即。 老兵游子们私下里议论城坡后如何逃生，从哪条路溜得快。要是鹰逆攻城，我军连一个时辰都守不住。 宜良这个时候又冒出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，这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应宜穷凶极恶，恐怕有悖天理。杨芳讥诮道，呵呵，好一个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 自欺欺人的屁话。 打仗不是道学先生的说教，战场上只讲武力，不讲天理。 从来都是强者多助，弱者寡助。 阿京阿毕竟是带兵之人，他赞同杨芳的意见。杨功夫说的是啊，皇上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，恐怕不能事事都按旨意办理啊。 老汉我说句大实话，在座诸公是有守土之责的，广州城大兵单要是丢了，诸位这脑袋能不能待在肩膀上，嘿嘿，可就成了问题了。 宜良心惊彷徨，全无主意。 那杨功夫您说怎么办呢？ 眼下只能顺势而为，保住广州城和城内的数十万军民的性命。 这可是明目张胆的违旨啊。花厅内顿时死一般沉寂。过了许久，宜良才侧脸问林则徐， 林大人你说呢？ 林则徐奉旨协办军务以来，天天在城上城下来回奔波，调配石雷滚木、火球火弹，攻势沙袋，忙了个七荤八素，累了个头昏脑胀。他曾经和杨芳一起在城上观战，商议退敌之计，亲眼目睹英仪的船炮之力与横行无忌，终于摒弃了昔日的漏箭。他赞同杨芳的意见， 国破山河，城深草木啊，眼下以务实为第一要务啊。 阿京阿压低嗓音对着杨芳的耳朵说道， 杨功夫，这事儿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咱们恐怕会重蹈岐山的覆辙呀。 想咬别人得有锋利的牙齿，自己这牙口不行，咬不动硬骨头还要硬咬，只会自伤门牙。皇上如在天飞龙，高高在上，凌空倒虚，不接地气，体会不到前敌将领之难啊。我们的对手不是张格尔，而是从未见到过的域外强敌。眼下的急务是保全广州，要是城池不保，诸位这脑袋就得搬家。更何况义律降了价码，他一不要赔款，二不要割地，三不要商欠，只要求以停战换通商，并且承诺英军退出珠江，只在商馆和上横挡岛保留少量驻军。诸位啊，人家给了台阶下了，咱们不下那不是傻子吗？ 可要是皇上怪罪下来呢？ 宜良又追问了这么一句，杨芳更是气了， 那就暂时瞒一瞒，救急如救火。 宜良依然忧心忡忡， 哎呀，杨功夫啊，这么大的事，恐怕瞒天瞒地瞒不了皇上啊！我们不奏报，不等于别人不奏报啊。 宜良指的是巡江御史，巡江御史的职责是监视地方官，来无定时，居无定所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想去哪儿干嘛就去哪儿干嘛。封疆大吏隐匿不报， 巡江御史报了，两头一拧麻花，无异于犯下欺君大罪。 杨芳悠悠问道：“ 谁在广东巡江啊？” 宜良说：“啊，杨公府，是骆秉章。” 哦， 杨芳用拐杖戳了戳地砖。 哦，呵呵，骆秉章，老汉我亲自找他交息密谈，以通商换广州无虞，是权宜之计，只瞒一时不瞒一世，出了事老汉我担着。但老汉可有言在先，请在座诸公和光共臣，不要单闲上奏，一切等靖逆将军一山来了再说。 一个多月前，琦善曾经要求大家和光共臣，可人人装聋作哑。现在杨芳要求大家和光共臣，大家全都点头答应了，因为人人都感受到了战争的灼热气焰。杨芳对吴秉鉴说：“ 吴老爷呀， 杨公府， 义律亲自拜访你，可见你武家人在逆夷心中的分量啊！啊，当此关键时刻，还请你出面与义律洽谈，告诉他，我方接受他的条件。”同意开仓贸易。 吴秉鉴说：“杨公府啊，我是风烛残年之人呐、啊，不是义律闯进我家要我传话，我本不该出面的。但是我们武家与大清同命同运，大清兴，我武家兴；大清衰，我武家衰。”当此关键时刻，老朽义不容辞。 杨芳对余宝纯说：“ 你陪同吴老爷一起去见义律， 下官遵命。” 两天之后，杨芳和宜良会贤签署出了一份公告，查各国通商，原出圣主柔远之致意，本大臣不堂，特事欲所有商人军民之息，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黄埔通商，尔等商民与之交通来往，不得妨碍滋事，特事亲遵无违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杨芳与广东众官县联手蒙蔽圣听，道光是否有所察觉？义山到了广州之后，与杨芳又有什么不同意见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